喂，兄弟，我哋呢个家产港产又翻嚟咯， 系啱啱先做完广告，系。 喂，我哋喺加拿大咧，其实上次提过就系啊考车啦吓，咁考完车有个车牌，梗系买车啦。 系， 咁究竟喂加拿大买车点样去买法嘅咧吓？ 咪行去啲车行度买咯。 系啦，行去车行度买。咁但系咧嗱，其实买车有几样嘢嘅。第一，买啲边个国家嚟嘅车咧？嗱，我记得当年吓，我哋喺呢个加拿大嘅时候咧，就美国车仍然当道嘅，即系主流都系啲人都系买美国车。 今日系咪都仲系咧？ 今日我相信唔系啦。 我谂数量上仍然都系佢多啲，系咪啊？ 数量，但系人心都系向日本车。 我谂人心咧就向非美国车， 非即系美国嚟噶，非美国车， 即系唔系一定系日本车吓。 咁但系咧嗱，Benz、宝马嗰啲，即系人心当然向啦，但系啲车咁鬼贵，咁啊通常啲人就唔会买车啊嘛。 不过呢一两年我听讲又唔同咯，因为好多咦一两年嗰个地产市道畅旺咧，就好多人喺个楼宇买卖嗰度咧，就揾到啲钱咧，咁变咗就即系比较上肯使钱系买一啲比较贵啲嘅车。我即系呢个我理解系咁 吓。不过咧就我谂咁多年嘅情况都一样嘅，系点样样咧？其实因为加拿大买车咧，如果比香港嚟计咧。就平好多嘅，即系如果同一架，譬如香港买架 Benz E-Class 70万咁样啦，如果你照除就十几万加币噶嘛， 系。 但系咧，如果你喺加拿大买嘅话咧，相信系半价到嘅啫，都唔使。点解咧？因为香港嗰个首次登记税差唔多乘二噶嘛，已经 系啊。 咁所以好多香港人过去或者国内人过到去咧，佢哋就会觉得哇，啲 Benz 宝马波子太平啦。咁咧，于是咧就买嚟揸嘅。咁但系呢啲咧就系个袋口袋有钱嘅人， 系 就会系买呢类车。 系 咁，但系买呢类车虽然平，但系咧维修就好贵嘅。因为如果譬如普通一般嘅车啊，譬如话而家嘅市价，一个 dealer， 譬如一个 Toyota， 你攞去整车嘅话咧，就大概120蚊个钟度。咁我相信如果係波子 Benz 嗰啲呢，绝对唔会係120蚊一个钟嘅。咁同香港就有个好大嘅分别，因为香港揸 Benz 呢就係好平嘅。好多人就唔知道香港揸 Benz 好平，点解呢？架车可能係贵，但係香港维修 Benz 呢係全世界最平嘅。 多车房做啊。 因为香港识整 Benz 嘅人係周街都识嘅。所以系人都识整 Benz， 所以 Benz 第一就系识整人多，第二咧就系 OEM pass 好多，就唔系买原厂 pass。咁而喺加拿大咧就唔会呢个情况啊，即系 OEM pass 都有，但系咧入口都系贵嘅，咁所以维修咧就会好贵。 系 啊，咁头先提到啊，人咧就即系个个梗系想买非美国车啦咁样。咁美国车咧，嗱 咁样讲啦，即系你分类又分类啦。美国车就唔系全部都系曳嘢嚟嘅，即系不过咧就系我话，即系佢积累咗咁多年，啲人即系一般嘅消费者都觉得佢系即系比较上嚟讲系又唔能够话佢粗制滥造咧，就即系佢唔会，即系冇乜个性吓。你美国车就冇乜个性。 我一个实际个案，我就1988年就去到 Toronto。咁啊，当日咧，其实之前我读书嘅时候咧，都系揸美国车，不过啲美国车咧就觉得麻麻地。不过后尾88年，我觉得哎呀，十几年之后照计就唔会咁差嘅。于是我就买咗架 GM 嘅 Cutlass Supreme。咁Oldsmobile 啊 ，Oldsmobile Cutlass Supreme 嘅话咧 ，Oldsmobile 喺呢个美国车嚟计嘅 model 咧，即系呢个牌子咧已经叫系中上噶啦。咁我就觉得啊，都 OK 啦咁样。哇，点知呢架车咧喺头三年之内，我可以话俾你听啊，除咗个倒后镜冇整过之外咧，系任何嘢都整过嘅。拖车多咯，拖咗三次。咁所以我哋就对于啲美国车咧，就有啲惊恐嘅。 嗱，我相信因为点解咧？ 佢可能嗰、那个即系嗰个 quality control 可能唔同。因为我有个朋友咧，佢喺加拿大咧就喺间喺间日本厂度做嘅。呢间日本厂咧就系做咩咧？做 bearing 嘅，中文叫做轴承啦吓。咁咧轴即系轴承咧，即系何谓轴承咧？你啲人一般讲话 ball bearing 啊，成啊，即系喺啲器喺一啲机械嘅转动部分嗰度咧，佢要落即系加落去。咁我呢个朋友同我讲啦，佢哋间厂咧就主要系 serve 呢美国三大车厂啦。咁呢、這个General Motor 啦 ，Ford 同埋 Chrysler 啦。咁另外仲有啲日本車，即係譬如話係 Toyota 啦 ，Toyota 喺 Cambridge Ontario 嗰邊有廠啦嚇。Volkswagen 咧，咁都係呢啲咁嘅客嚟嘅，佢哋亦都有做出口嘅。咁嚇，其實咧佢啲 bearing 咧就唔係俾汽車用嘅咧，就唔係好多 model 嘅啫。咁咧就同一個 part number 嘅 bearing 咧。佢可以卖俾Ford 啊，或者卖俾 BMW 都得嘅。咁但系咧，呢啲厂同佢哋验收，即系收货嘅标准咧，就唔同啦。咁卖俾 BMW 嗰啲咧，佢系要100%验收嘅，即系 全部车嗰啲。 冇错，即系譬如话你一 lot， 我拎100只出嚟，我100只都要 check 过系。Conform to 我个 spec 我个 blueprint， 我先收货嘅。就 versus 咧，你卖俾佢呢粒，即系同一条 production line， 可能同一个 lot 出嚟嘅 bearing， 哦，佢有啲俾咗BMW 做三 series， 有一啲可能俾咗去 Ford 做 Temple，even Temple 啲咁 cheap 嘅车都系用相同嘅 bearing 嘅啫。咁卖俾 Ford 嗰啲咧，佢可能就2% sampling 就得噶啦。即话我拎即系可能10,000个piece finish 嘅 piece， 我攞200只出嚟，攞即系入边我拎200只出嚟都 冇事咧就 OK 啦。 咁我 assume 其他啲都冇事啦，有时系你唔好彩，咁你就可能系唔好彩嗰个啦。 哦，咁啊，所以即系 系啦， 就其实就系个验货标准就控， 系 简直控制到个车嘅质量。 系咁，我谂嗱 ，even 你话可能去，你话喺 General Motor 厂嚟计，你去到做 Catalyst 呢个 level 咧，咁佢可能都系同一扎，即系同一个 part number 嘅bearing， 不过咧。佢个验收标准咧又会高过 Ford 嘅 Tempo， 咁可能系50%，咁啊，咁你嗰、那个出嚟嗰个 quality 就即系有50% 系好。 所以当年咧，我相信而家呢个 term 仲喺度嘅。当年咧一个 term 叫做 Monday car 嘅 ，Friday 定 Monday？Monday car 系， 因为个 Monday 翻工。都唔想开工㗎嘛，喺唔想啱放两日假嘛，蚊地开工，唔想开工情况之下做啲车出嚟，梗係啲 quality 好差啦。所以嗰时呢就有个 terms 叫 Monday car， 我听 Friday car 咗。 Friday car 啫 ,Monday, 吓、啊。 我听嗰个 Friday car。 我听 Monday car 喎。咁、okay, 个问题就係乜嘢，个问题呢就係其实讲咗另外一样嘢，就係、是、加拿大人呢就係、是礼拜一就望礼拜五啦，月头咧就望月尾出粮啦，每个月就有 long weekend 啦，好似今个礼拜咧，啊加拿大就 long weekend 啦， 啊 Victoria Day 系咪？ 系啦，咁、 okay, 所以即系大家嗰个心态就唔同，加拿大咧就住得比较 relax 啲啦，就唔似好似香港咁样啦。喂，咁讲车咧，另外一样嘢就讲车嘅维修咧，就好大感觉。知唔知点解呢？因为嗱，我住过好多唔同嘅城市啦，Calgary 住过啦 ，Edmonton 住过啦，呢、這个Scarborough 又住过啦吓。咁、其实每一次住咧，就系发觉到咧，喂，啲车成日坏。咁、你知如果攞架车翻去代理整嘅话咧，就头先所讲啦，喂，嗰、那个一小时啦，当日就唔系80蚊，当日60-70蚊个钟。喂，我份工都系30蚊个钟，大佬整车嗰要60-70蚊个钟，觉得好贵。咁啊，于是咧就想办法咧，就揾啲平啲嘅嗰啲即系整车嘅地方。 咁我发觉到咧，就有一个好大嘅 common problem， 就系好多整车嘅地方咧，都系讲得唔好听，系呃人嘅。 其实就 dealer 都会呃你，不过 dealer 就间厂帮手呃你嘅。 唔系 dealer 咧，就系个好处咧，就系如果系保养三年之内咧，佢系呃间厂啫嘛。 系， 即系话俾间厂听，又换乜又换乜又换乜，就你唔使俾钱嘅。不过过完三年之后咧，有啲咩整你再翻去 dealer 嘅话咧，就惨啦。 佢跟厂个 manual 啦。 系啦，佢跟厂个 manual。咁所以咧，每一次咧，去到唔同嘅城市住咧，又花好多时间就去揾啊，边个呢个整车嘅 shop 啊，或者有啲边啲人咧去整车咧，就会未必好，但系一定要老实先。 嗯。 咁啊，我个人经验咧，发觉到咧就系啲 mechanic 咧，好多咧就系我哋叫做 moonlighting 啊。即系日头咧喺啲大车厂嗰度咧就做收车，不过夜晚五点半放工之后咧，佢就私下同你做 private job。 佢仍然着翻佢公司仍然夹喇衣添， 系啦，佢仍然着呢个喇衣，不过价钱周远啦。啊，即系好似而家佢公司收你$80个钟，但系佢同你私人整咧，可能$40-50个钟咧就 OK 啦。咁你咧会就会觉得啊，就咦有一个好 reliable， 即系佢识得整你架车嘅人。咁、不过咧又要留意啦、因为其实咧有一样嘢咧，我就好 recommend 揸车嘅人嘅 recommend 乜嘢就系话最好你去上一堂修车嘅 basic 课。点解咁讲咧？因为如果你去到一个地方整车，嗰、那个人验完之后，喂，你架车 transmission 坏啊，要换 transmission 或者乜乜坏，要换啲乜嘢嘅话咧，若然你上过一个 basic 课嘅话咧，你起码知道佢讲嘅嘢会唔会有几成真几成假嘅， 即系咪合逻辑？ 冇错啦，即系譬如话你见到个地下嗰个水箱漏水，跟住佢同你讲话要换 transmission， 咁你就知道，喂，这都唔拉更嘅，前面漏水冇理由换个波箱架咁样，即系之类咁嘅嘢。 我头痛你，我头痛啊！我话俾你听，我头痛。你冇来整支皮肤膏我查嘅系咪啊？ 咁同埋咧，我哋最近喺 YouTube 上面咧睇咗一条片。咁嗰条片咧就讲乜嘢咧？就系、有两个记者，就应该好似系 Mississauga 嘅。咁佢就去一间收车嘅地方嗰度。 系。 咁佢之前咧就将自己架车验完一轮。然后咧就揾一个记者咧揸车去收车嘅地方度，就喂同我 check 架车，唔知咧有咩事啦咁样。咁一 check 完咧之后咧，嗰、那个师傅咧，即系嗰个铺头嘅师傅同佢讲啊，喂你架车 transmission 有啲问题，嗱首先又要换呢样换嗰样换嗰样，跟住咧又话个 radiator 问题，又要 flush 佢咁样。咁佢话哦好啦，整几多钱啊？啊剩位$400啦，加币。 嗯、 好啦，咁啊两个钟头之后咧，佢就去攞翻架车，就俾咗$400。咁啊翻到嚟之后咧，即刻叫嗰啲 mechanic。即刻睇翻嗱，呢间公司 claim 同我做咗呢样嘢，请问你同我 check 下佢有冇做过？咁个师傅一 check， 喂，佢所讲嘅嘢全部冇做过。 嗯， 于是第日又揾另外一架车，又做同样嘅嘢测试，于是嗰班 mechanic 又系乱咁吹，又收咗佢几嚿水。第三日咧，呢两个记者咧就拿住个电视台个咪，一见到嗰个 老板 咧，就冲埋去访问佢啦。 啊、 个老板一见到电视台咪，走夹唔头，答都唔夹胆答，即系证明咧，加拿大都系会有人， 全世界香港都系咁。 系啦，但系 even 加拿大系咁鬼，即系你知呢啲咁嘅嘢会告上法庭咁之类嘢啊。咁所以咧就话，即系大家如果去。收车就最好去一啲比较有第一知名度高，有信誉，有朋友去过试过做过系觉得 OK 嘅，咁你就去嗰度试下。如果唔系嘅话咧，一般嚟讲嘅话咧，你翻 dealer 咧就好似头先阿山大所讲啦，佢未必呃你，不过咧就系佢一定要整到你架车变新车为止嘅。就算你架车三年嘅话，你见到啲嘢咧，佢就会全部换。 系啊，个 manual， 佢个厂个 manual 系话，喂，你咁呢几多年要换噶啦呢样，咁佢唔理你三七嘢，一拎咪话俾你要换呢样嘢咯吓。 喂，嗱，如果讲嗱整车又讲过啦，譬如买车咧，买车你有咩经历啦？ 等先啊，整车度咧，嗱，我有一招咧，可能好多人都知嘅，不过就亦都我相信好多人唔知。 分享下。 又话即系嗱，我 几年之前呢，我嗰架 Corolla 呢就出咗啲问题。咁呢就个问题就係、是、其实而家你都好容易见到㗎啦。就喺你嗰、那个标板嗰度呢出咗一个好似 engine 咁样嘅灯。咁呢系实嘅，即系唔斩嘅。咁我出咗个灯，咁我就走去我即系但佢有时会自己熄返喎，跟住又着。咁又熄，咁我都系唔系好放心，咁拎去嗰、那个即系卖车，因为我哋个车仲喺 warranty， 咁拎去卖车俾我哋嗰间 D 嗰个 dealer 嗰度 check。咁啊，嗰个中国人个 service manager 咧，佢就好有心，佢话你唔好车入嚟逼住，咁我出嚟同你哋睇睇。佢拎咗个表出嚟，咁啊插咗落我车度一挞。咁佢话哦，佢话你个车嗰、那个oxygen sensor 嗰、那个氧气嗰、那个嗰、那个 sensor 咧就出问题啫。佢话冇嘢嘅，佢你迟啲会自己 reset 翻嘅。我哋唔使整。哇，我拗晒头，点解咧？好似好乸西咁的，但系佢系 dealer 咁 ，dealer 个 service manager 冇理由唔信佢咁。我话就即系信咗佢讲，问佢喂你呢个咩嚟嘅？咁佢话。哦，呢、這个 Tesla 你都可以买得到啊！我咩 Tesla？ 我一个叫做 OBD2 啊 ，OBD 啊叫咩？叫 On Board Diagnostic Two 咧就叫 Second Generation。我原来咧，佢解释俾我听，我原来喺呢、這个系全世界汽车行都 follow 嘅一个 standard 嚟嘅，就话喺96年之前嗰个叫 OBD1。咁96年之后出嘅车呢就全部都 follow 呢个 rule， 就 regardless 你可能係一架林宝坚尼嘅 Diablo， 或者係一架 Hyundai 嘅 Pony， 咁都係 follow 呢、這个standard 嘅，就係你架车所有呢啲即係96年之后出嘅车都係有一个掣，有一个插头，就俾你喺个司机位下面，通常喺呢个踏盘下面，你好容易摸到嘅啫。咁就插落去，如果你嘅车你踏着嘅车，如果你嘅车咁、那个如果你嘅车係有问题，佢就係会喺个 Tesla 度 show 到俾你睇，就哦你嘅究竟系 佢有个 code 出嚟， 有个 code 就俾你 refine 个 code 咪知道咩事啦。 我有啲咁嘅嘢啊，咁后来哦，我话隔咗两个礼拜，啲 flyer 嚟到咧，咁有间轮胎公司啦吓，咁啊嗰个嗰个 flyer 就有个 OBD2 嘅meter 卖，就$54，咁$54都好，买架嘢翻嚟傍下身咧，自己有两架车嘛。咁后来我发觉呢一招系啱用嘅，就系、是、你当你拎架车去整嗰阵咧，你将个 OBD2， 你将呢个 meter 咧，你就唔好摆喺你个 glove box 度，就摆喺你侧边个 seat 位度。咁咧就佢呢个车房咧就唔会掠得你咁厉害，因为佢唔知道你识到边个 level。 啊！呢、這个都识噶咁样， 系啦，咁有个即系佢唔敢啊，喂乱咁嚟吓，咁啊就系呢一招。 喂，嗱，我啱啱上 internet， 你同我都啱。Monday car 亦都系 Friday car。 哦 ，OK， 啊 ，OK， 就两个讲法嘅，即、okay, 系 Monday Friday， 即系话一啲车咧。就 lower quality 一个即系 Friday 咧就诶、哎、哇听日去边度钓鱼好咧啊 Monday 就钓鱼翻嚟哇昨晚条鱼真系和味啦咁啊唔知几时点样再会钓到呢一条咧咁样系嘛吓喂不过嗱讲翻开话买车即系你头先讲话买车咧咧我谂我哋时间就唔系好多咁啊我有一个 experience 咧就系、是、即系如果大家系。对唔系好似我哋讲话美国车或者非美国车你真系想买一架啱用或者系易维修嘅车呢我嘅建议呢就系话呢你可以打开个车头盖睇一睇就话究竟入面嗰啲机械有几复杂即系譬如两架唔同嘅车呢如果俾我揀呢我就会揀一架呢成个头你成个挛低个身之后你成个上半身都可以捋咗入去那个 engine 入面有 engine block 有地方俾你挤你上半身上去呢那架车就啱你用㗎啦你就唔好买一啲个机械设计好复杂嘅。 嗱，呢个咧我就有啲个人嘅经验。点解咧？因为美国车揸过啦，日本车揸过啦，欧洲车都玩过下啦。咁咧就发觉到 design 嚟计咧，系最近乎，即系最 natural。人可以点去整嘅？其实最好咧就系日本车嘅、最简单嘅。欧洲车咧，尤其是法国车咧，其实佢个 design 咧，你系会好多时候会碌咗喺地下嘅。你一打开车头盖， 法国车就可以唔使讲啦，多伦多咁几可见到法国车。 你真系揾嗰啲嘢，你系揾唔到嘅。意大利车都系，不过咧就有一个好神奇嘅嘢，就系我 so far 揸咗咁多车咧，其实跑车我都揸过下啦吓。以前个 friend 揸嗰架Camaro， 都好劲噶，好练好劲噶。但系咧掟弯咧就同当日我个 friend 嗰架 Fiat 啊，即系几廿年前有套戏咧，就系、是、第一套西片系有飞车镜头嘅，你记唔记得边度戏啊？ 唔记得啦。 就是、詹姆斯邦就叫大贼， 哦， 个主角咧叫做上保罗贝蒙多， 上保罗贝蒙多 系啦，上保罗贝蒙多，咁咧就系、是、嗰、那个咧就系、是、会点样咧？嗰、那个咧就系即系佢揸嗰架就系 Fiat， 咁当日咧我就揸过一架 Fiat 124，咁平时揸日本车或者美国车行嗰条弯嘅路嘅话咧，系只可以行60km 啫。不过揸架 Fiat124 咧，可以揸 60 miles per hour， 咁啊劲咯， 咁啊劲好多啦。咁、不过咧吓，时间又够咯， 系啊。 咁我哋冇办法啦，咁唯有下个礼拜再见啦。 好，喂，多谢大家收听吓，有咩意见可以欢迎喺我哋嗰个 YouTube channel 或者个网站嗰度批评，多谢大家。 好，拜拜。 拜拜。